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请看这位耶稣基督，他在一个卑贱的马房里诞生，他就像一般的小朋友慢慢长大，他人生的目标就是很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也曾经就是这样说过，他说，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。请看他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看他呢？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门，进入生命，进入永生。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若不借着他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到天父那里去。我们若不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到天堂的荣耀里去。耶稣是我们唯一的门、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自己连一点都不是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善行，我们虔诚的生活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，这些都不是，这些本身都是好的，但是这些连一点都不能当作我们的门、我们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使我们能够到我们的天父那里去。在上个礼拜的经文，在这个礼拜的经文，耶稣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要看他，我们要认识他，我们要信他。在今天的经文，耶稣也讲得很清楚，他说，其实你们如果看我的话，你们也就在看到我的父，也认识我的父。虽然我看起来不怎么荣耀的，特别明天在十字架上，你一点都不荣耀，但是你看到我的时候，你们也就在看到我的父。我自己也是你们唯一条路可以让你们到我的父那里去。耶稣的门徒腓力呢，他不了解，怎么可能？他心里正在想，看到你是看到父吗？父是很荣耀的，我们要看到的是那个荣耀才对。腓力就说，主啊，请把父显示给我们，我们就满足了。耶稣说，腓力，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那看见了我的，看见了我的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？你不信我是在父里面，父是在我里面吗？我对你们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应当信我是在父里面，父是在我里面，不然也要因我所做的而相信。耶稣这样说，但是门徒就是不了解，他们不想只有看到耶稣这个人，他们隔天更不会想要看到耶稣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们要看到的是荣耀。记不记得差不多两个月前的经文，耶稣带三个门徒，彼得、雅各还有约翰上了高山，在那里他们真的是看到上帝的荣耀。那么他们的确是有点害怕，但是彼得还是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这才是我们要的这个荣耀。同样一位彼得，在另外一个时间，当耶稣明明地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受死的时候，彼得就把耶稣拉到一边，责怪他说，主啊，千万不可这样，这是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那么耶稣怎样回应彼得呢？他就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绊倒我的，因为你不是思念上帝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门徒不要一个受苦受死的上帝，他们所要的是一个荣耀的上帝。其实耶稣并没有否认他会有全部上帝的荣耀， 但是当时那荣耀的时候还没有来到。耶稣很清楚告诉门徒说，他一定要先受苦，之后才得荣耀。他至少三次跟他的门徒说，他要先受苦受死，然后复活。他也跟他们讲了很多次，他有一天会荣耀地从天上再来到世界上第二次，很荣耀地来。所以这个顺序是很清楚的，先痛苦，后荣耀。关于这个耶稣先受苦，后得荣耀的顺序，我们看两个圣经的例子。第一，耶稣复活那天，他跟两个门徒，不是十二个门徒其中两个，是另外两个门徒，耶稣在跟他们两个讲话。那么但是他们两个不知道这位是耶稣。那他们本来在讲的是关于耶稣最近在耶路撒冷受苦受死。但是今天早上有一些妇女们说，他们看到天使，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。那么这两个门徒就不了解，他们不了解这些都是什么意思。那么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？他就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，不是应当的吗？基督要先受苦然后进入荣耀。好，另外一个例子，从希伯来书，这经文是金少器大概也是超过两个月前所献的一首诗歌。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段经文叫我们仰望耶稣，耶稣先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然后他坐在神荣耀宝座的右边。整本圣经都很清楚，耶稣也跟他门徒讲得很清楚，他要先受苦然后才得荣耀。但是门徒就是不要一个痛苦的上帝，他们就要一个荣耀的上帝，他们要跳过那痛苦的阶段。所以门徒不要耶稣受苦，他们自己呢，他们自己一样也不要受苦，他们只要荣耀。我们看一个例子，耶稣的门徒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来到耶稣跟前，对他说，老师，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，愿你为我们做成。耶稣说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，在你的荣耀里，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。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这个就是指着耶稣要 受苦受死。他们说能，耶稣说，我喝的杯你们固然要喝，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而是上帝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。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，就向雅各、约翰生气。他们生气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要这两个很荣耀的位置。雅各、约翰自己要荣耀，他们说他们也能喝那苦杯。另外两个门徒多马和彼得，他们在另外一些时间，他们也都说他们很愿意跟耶稣一同受苦受死。但是在客西马尼的时候，耶稣被捕的时候，他们所有的门徒都逃跑，他们都要荣耀，他们不要受苦。其实耶稣曾经也告诉门徒他们也会得荣耀，但是那是之后的事，在天堂的事。现在是受苦的阶段，之后才是荣耀的阶段。先受苦和得荣耀，后得荣耀，耶稣是耶稣自己的先后顺序，这也是所有耶稣的门徒先后顺序。这也不奇怪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受洗的时候就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了， 圣经说，你们在洗礼中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，也在洗礼中与他一同复活了。还有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与基督连接在一起的。耶稣先受苦，我们也现在受苦。耶稣之后得荣耀，时候到了，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，也只有因为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，时候到了，我们也会得荣耀。其实整个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受苦，教会基督的身体当然也会受苦，之后教会才会得荣耀，身体会与基督一起在荣耀里。这个原则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之后才会得荣耀。我们不要以为荣耀、成功、一帆风顺是基督徒在今生所应该得到的。耶稣根本没有给我们这个应许。现在在这一生，我们应该准备好领受的反而是痛苦。的确，上帝还是给我们很多的祝福，但是这些都只是上帝额外的恩典，不是我们所可以预计的。这个原则在圣经是很清楚的，我等一下会再给一些例子，但是我想先叫我们多想一想，这是不是一般的基督徒很理解、很能够接受的原则吗？这是不是你自己很理解、很能够接受的原则吗？我现在给两个例子。第一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名字叫严耀宗。那耀宗呢，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。第一，他是我大学的室友，在美国，他是台湾来的。第一，他是个子矮矮的，其实是蛮矮的，所以大家看我们的时候就会说，哦，天龙地虎哈，天龙地虎。那么耀宗原来不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在那一年半的时间一起当室友的时候，我们会常常讨论宗教的事，有时候应该算是吵架。耀宗是很喜欢辩论的人，一个人，他一直觉得他不需要上帝，他可以靠他自己就好了。那么我是先毕业的，我拿到学士那个学位，他继续在那边念硕士。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，他还是蛮固执。但是差不多一两年之后，我不记得是什么事情，但是上帝是透过一种苦难在耀宗的生命中，让他醒悟过来，让他知道他不能靠他自己，他需要一个救主。所以耀宗就开始固定去那边的中文查经班还有团契，然后他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他想要受洗。那时候我在念神学院，差不多应该是第一年的时候。那我爸爸呢，他在附近一个城市的教会牧会，所以耀宗就问我说，我的爸爸可不可以给他施洗。我爸爸说可以，所以耀宗就是这样受洗重生。这是大概15年前的事。那么虽然耀宗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，但是很多圣经的教导他根本还不是很清楚。这痛苦与荣耀的原则是个好例子。我不知道多少次这十几年来我跟他谈了这个事实，上帝根本没有应许我们基督徒会一帆风顺，不会生病，会万事如意。我可能影响最深刻的就是差不多两年前的事。耀宗在美国，现在在德州，他在念博士学位，他还在那边。他在那边认识一对夫妇，他们是基督徒。那耀宗也认为他们是非常虔诚、非常标准的基督徒，他也很尊敬他们。那么好像是这个太太，她得了癌症，并且因为这个癌症，她受了很多很多苦。我忘记到最后她那个癌症是得控制或者他去世，我不记得。但是耀宗呢，他就非常难接受这个。他一直对我说一句话：如果连最虔诚的基督徒会变成这样，会受这种苦难，那么人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？ 那如果耀宗问你这个问题，你会怎么回答？其实这个样的问，他那样问，有好几个地方是不健康的想法，可以说是错误的想法。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都面对每一个。我也记得当我几次跟他讨论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也花了好多时间试着帮助他，因为这是很难。痛苦的来源，痛苦的意义是不容易了解。但是根据我们今天的题目，我们至少一定要说，在这个被罪毁坏的世界里面，痛苦是正常的，甚至对基督徒来说，痛苦也是正常的，也许可以说是更正常的。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同样，一天晚上的时候，耶稣就坦白对门徒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这是一定的。的确，经过每个痛苦的时候，耶稣会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但是受到各种苦难，受到各种不顺，这都是正常的。其实虽然苦难真的是很痛苦，是不容易受到的，但是有的时候这些苦难是为我们真正的好处。虽然我们常常不了解上帝在做什么，但是他还是在掌管一切，他的旨意还是最美好的。这个就引我们到我第二个例子。我最近跟一个妈妈跟她的儿子讲话，妈妈是基督徒，儿子不是。那么在我们差不多讲完的时候，这个妈妈就告诉我说，白牧师，你可不可以为我这儿子祷告，求上帝让他信耶稣？那么我想，这个祷告很好，我当然很愿意为这个东西祷告。但是我还在想的时候，这个妈妈又马上说，请你也顺便为他的生意祷告，求上帝使他事业成功顺利。首先这种祷告对一个妈妈来说好像是很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妈妈很想要儿子的事业成功顺利，都很开心，都很快乐。但是你们猜，我马上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两个祷告也许有冲突啊，也许有冲突。如果儿子生意很顺利，他的一生都一帆风顺的话，他会不会觉得他需要一个救主？我想会很难，会很难。耶稣自己也是这样说了，富有的人要进上帝的国是多么难啊。换句话可以说，有钱但不信靠钱是多么难的事。所以回到这个妈妈跟她的儿子，我怎么回应呢？我那天在那个情况所做的也许不是太适合，我还不知道。但是我那时候还是鼓起勇气说实话，我就跟他妈妈说，我为你儿子祷告，求上帝使他相信耶稣，这是很容易的，我很乐意做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上帝要所有的人相信耶稣得救。但是关于他的事业，关于他的生意，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。我还是可以为这个祷告，但是我还是要加上一句，上帝若是你的旨意，求你让他的生意能够成功。所以我马上也就是这样祷告。那么我当时也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两个如何接受我这样说，这样祷告。我想至少他们两个都很惊讶我会这样说。圣经根本没有应许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在世上会万事如意，圣经说的反而是刚好相反的，我们所应该预计受到的就是痛苦。我再给一些例子。也是同样一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如果世人恨你们，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他们若迫害我也必迫害你们，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遵守你们的话。下一个例子，亲爱的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 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。好，最后一个例子，上帝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我们，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，也是要为他受苦。结论呢，基督徒应该预计会受苦。那么为什么会受苦呢？的确，大部分圣经的经文就是也是刚刚这些例子，也是基督徒会受苦。大部分圣经所说的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非基督徒会逼迫我们。我自己觉得这种因为我是基督徒而受苦难是比较容易接受的，比较容易接受的。如果真的是因为我是基督徒而受那个逼迫，但是也有很多其他受苦的原因，对不对？最基本的原因，为什么有这些痛苦？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早已经被罪所破坏了，罪在世界上一定会有痛苦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人会受苦，我们的身体会生病，基督徒的身体也会生病。最有名的使徒保罗是最好的例子，他三次求上帝医治他，但是上帝每次说我不要。上帝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终于能够接受了，他最后回应上帝说，也是告诉我们说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。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艰难、迫害、困苦为喜乐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保罗说这样？我想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好，除了身体疾病之外，我们也会因为其他的人的罪，无论是基督徒，无论是非基督徒好，基督徒也好，我们会因为别人的罪而受苦难。那么在教会外面，我们受苦难就不觉得奇怪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教会里面也有痛苦，对不对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是罪人，这是一定的。他们是，你也是，我也是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不要以为我们不会有苦难，不会有纷争，虽然是非常可惜的，真的是很可惜，但是这些一定会有的，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保罗甚至也曾经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这样说，我听说你们在聚会的时候，你们中间起了分裂，这话我也稍微相信，你们中间会有分党结派的事，这是必然的，为的是要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。在教会里面有纷争，有痛苦，是一定会有的，不可能不会有的。但是当教会有纷争痛苦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当上帝的律法来定我们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律法压碎着我们，我们要谦卑的接受这个上帝的责备，并且承认我们的罪。我们也要接受那认他罪的弟兄或者姐妹，要原谅他，赦免他的罪。这是不容易做到的，但是这是基督徒一定要做的，圣灵也会帮助我们。好，别人甚至在教会里面的人会让我们受苦，那么剩下的是谁呢？剩下就是最关键的，就是你自己，我自己。因你自己的罪，你常常会受苦。保罗又是一个好例子。现在请听保罗自己在这里如何形容他因为他的罪而受苦。因为我所做的我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如果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，我就不得不承认律法是好的。既是这样， 那就不是我做的，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我知道在我里面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，所以我愿意行的善，我没有去行。我不愿意做的恶，我倒去做了。我若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，那就不是我做的，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因此，我发现了一个律，就是我想向善的时候，恶就在我里面出现。按着我里面的人来说，我是喜欢上帝的律，但我发觉肢体中另有一个律，和我心中的律征战，把我掳去服从肢体中的罪律。我这个人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吗？有没有受苦？保罗说，因为他里面的罪，他就一直挣扎，一直很痛苦。你自己有没有感觉过这种痛苦？因为你自己的罪而挣扎而痛苦？我希望你有，因为你里面肯定有罪，但是你如果没有跟这些罪挣扎的话，那才糟糕。你就需要多听神的律法。好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应该感觉很痛苦。但是我最后要提的是，因为我们的罪而别人受苦，因为你的罪，别人受苦。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，因为我们的罪，别人受苦。我们罪人最不容易看到就是这个，我们反而总是会看到，因为别人的罪，因为某某弟兄或姐妹的罪，我如何受苦？受害的人是我，可怜的我，他们怎么那么坏？他们怎么不悔改呢？上帝赶快改变他们。我们很少想，也许我也有问题，也许我也有罪，也许我也是害人的，而不只是那受害人。耶稣怎么说？不可判断人，免得你们被判断。你们怎样判断人，也必怎样被判断。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，也必照样被衡量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，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弟兄说，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？伪君子啊，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，才可以看得清楚，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。那么到了这个地步，我真希望没有任何人在心里在想啊，我希望某某人现在好好在听牧师所讲的话。请注意，我现在在讲的不是某某人，我现在在讲的是你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罪恶的，我们全体性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教会，每一个教会都是，我们就是一团乱了。我们每个礼拜承认，在使徒信经这边，每一个礼拜承认我信一圣基督教会，真的是需要相信教会是圣洁，对不对？因为看不出来，我信一圣基督教会。教会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样，教会又因着耶稣的缘故是圣洁的，但是因为会有还是罪人，所以教会又是充满罪，也充满痛苦。一个教会的罪是从每一个会有的心而开始的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的情况真的是不漂亮。耶稣十二个门徒呢，他们也是，他们也很糟糕。在我们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差不多可以感觉到耶稣的烦恼。他说，腓力，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耶稣的门徒是这样，所以耶稣怎样要怎样做呢？ 耶稣是不是说啊，那么就算了吧，我要为这些门徒受苦受死吗？我要为我们这些门徒受苦受死吗？我也许就提早升天上去进入我的荣耀就好了。他们我们没有办法的。耶稣是不是这样做？没有。耶稣说，我真的要为他们为我们受苦受死吗？对，我要。他们配得我为他们这样做吗？没有。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就是因为我爱他们，因为我爱他们。这就是恩典，就是怜悯，就是福音。耶稣真的就是这样为他的门徒，为我们受苦受死。因为他的大爱，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那里，但是耶稣不要看到我们在哪里，他反而要我们看他在那里。请多看他，多仰望他，多认识他，多信他。他是我们唯一的门，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只有借着他，我们所有的罪都蒙了赦免，我们个人的罪也包括我们只要荣耀的罪，包括我们得罪弟兄姐妹们的罪，我们教会全体教会的罪都蒙了赦免。只有借着耶稣，我们才能到天父那里去。我们很想这样做，对不对？我们很想马上就到父的荣耀里去，进入荣耀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世界上真的是受苦的，但是荣耀的时刻还没有来到。耶稣要我们多停留在这里，他有工作要给我们做。那么一个工作他要给我们做，就是留在教会里面，不要逃跑，留在这里，谦卑的承认自己的罪，也多忍耐，多包容，原谅对方，赦免对方。这都不是荣耀的事，都不是容易的事，这都是痛苦的事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我们要面对，我们要成熟，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借着福音的大能，和好是可行的，重新开始是可行的。这连一点都不容易啊！现在实在是一个痛苦的阶段，但是圣父与我们同在，圣子与我们同在，圣灵都与我们同在。圣父说，我绝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圣子也是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同样，一天晚上耶稣说，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。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他也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关于圣灵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。三位一体唯一的真神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我们虽然真的需要他的帮助，但是他就是帮助我们。我们常常会受苦，这是一定的，现在还是痛苦的时候，但是这有一天一定会过去，荣耀的时刻一定会来。圣经说，亲爱的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喜乐，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，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。还有，我们既然和基督一同受苦，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现在与耶稣一同受苦，分享他的痛苦，但是将来我们会和他一同得荣耀，分享他的荣耀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要为他的门徒，为所有相信他的人，要为他们做什么呢？耶稣当时 是快要死的、然后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他要去的地方就是他天父那里。那么他在那里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再看一次。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难过，你们应当信上帝，也应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，如果没有，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呢？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好使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耶稣现在正在父那里给我们预备地方，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地方，给这个地方预备了。那么这他也这样，不是他也这样做，也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得荣耀，不是，他这样做乃是因为我们要分享耶稣基督自己的荣耀。我们到那里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，那条路那个门哪一点都不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自己的努力，那个门那个道路真理生命都是耶稣自己的。我们要多看他，多仰望他，他是爱我们的。虽然我们现在在这世上的时候常常有痛苦的，但是基督的爱总是不离开我们的。这是他的恩典，他的福音，这是他的应许。最后请听这应许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迫害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正如经上所记，为你的缘故，我们终日面对死亡，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。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，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有能力的，是高天的，是深渊的，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阿们。